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，皮肤病医馆。0106-8685858，6866-8585858。 来关注天气，这个双休日本是多雷雨天气，主要降水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，对假日交通出行不利，外出请带上雨具，注意防雨防雷。假日出游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，驾车上路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1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3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摇不正的这小子，一只手堵住朱琛的嘴，另一只手就举起了匕首刀。为什么他这么着急？显而易见，当年的坏事儿就是他干的。书中代言，这刁氏为什么这么大岁数没找人家呢？在他未过门以前，他们兄妹同间就干些败坏人伦之事。后来啊，听说朱善要续弦，哎，他们兄妹一商议，哎，这倒不错啊，决定把刁氏嫁过去。嫁过去是假，谋夺财产是真，咱们想方设法得把老朱头害死。他们就是安心不善呐、在刁氏临过门的时候，这刁不正就告诉他，妹子，你千万要有爱心啊，到那块对孩子要多加照顾，装出一副善良的慈母的姿态，取得朱善的信任，慢慢咱们再想方设法你我团聚，大功可就告成了。你要装不好，这戏可就满砸，我知道。就这样他过了门了，闹了半天他都是装的，骗取了朱善的信任呢。在朱善要外出经商的时候，这刁氏偷偷地把这个信儿就告诉他哥哥刁不正，说某日某时朱善要起身，走的路线要路过什么地方。这刁不正就沟通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，在尧帝这块等着，所以才发生了一场凶杀案。所得的财产他什么也没要，唯独他要了这条带子。当然了，那些匪人都得了好处。刁不正呢，认为这回大功告成了，老朱家的财产叫我独吞了，我跟我妹子还能白头到老，他是心满意足。没想到突然这个秘密叫9岁的孩子朱琛发现了，要发现这个袋子 这秘密就算有了头绪了。所以这小子气急败坏，这才要杀人灭口。刁氏在旁边呢，刁氏一看，哥哥住手，别杀。怎么的，你还给他求情吗？哥哥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你看看现在是大白天，家里面上上下下都是仆人的，要把他一宰，满屋都是鲜血，倘若被人发现，你我还活得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咱们从长计议，小孩好糊弄。刁不正一听这话也有理，这才把刀子收起来，把手也撤回来。外甥啊，舅舅跟你闹着玩呢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他不管怎么哄，这朱深心里算记了扣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这个刺激太大了，印象也太深了。他舅舅五官莫位，凶神附体呀，那是真要杀自己呀。虽然没听清他跟这后娘说的是什么，也不知为什么把自己给放了。总而言之，他预感到这舅舅跟后娘没安好心。但是九岁的孩子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没过两天，这刁不正跟这刁氏想了个害人的招数。刁氏啊，换了身衣裳，领着朱深，儿啊，咱跟娘到后花园上溜达溜达。哎，朱深就得听他摆布呗。他们家还有个小后花园，在园子的正中心有烟井。刁氏到这儿把井盖打开了，扶着井帮往井里头看。哎呀，天气也热，你说这井多凉快呀，凉气都扑脸儿。呆呆说着说着，都有意的把头上一颗金钗拔下来就扔到井里了。咚，呀呀，我的金钗掉里头了，孩儿啊，快下去给娘捞去。娘，我也不会水，不会水我拽着你。不行，那太深，不深，来，娘拽着你。正说到这儿，刁不正也来了，来来，舅舅也扶着你。说着话，他看左右无人，一周孩子两个小腿儿，砰，把朱深扔井里头，回手拿过青石板，把这井盖就盖上。他们觉这个事儿做得挺严密，哪知道什么巧事都能出现。这府上的老总管朱兴对小主人那是十分关怀。为什么呢？他觉着老主人在世的时候对自己不错，如今这老夫妻都不在了，剩下老朱家这点骨血，我呀应当拿出良心来对小主人有所照看。但是他心里有数，又伸不上手去，自可暗中他留神注意。但是咱必须说明一点，他可不知道这刁不正是杀人的凶手，这一点他没料到。他一看女主人还有这位舅爷领着孩子上后花园了，他以送茶为名要到这儿看看，正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这一手刁不正正兜着孩子小腿给扔井里的时候，把朱兴吓得哎呀一声，茶盘落地，茶杯都摔碎了，哐当哐啦。这刁不正吓了一拨了脑袋，啥？等他回头发现了朱兴啊，哎呦，坏了，又叫人看见了。他三步并成两步到了老朱兴的面前，一把抓住千心，像拎死的儿一样就拎着他屋去了，赶紧把房门关上， 你方才都看见什么了？ 好小子，我都看见了。你竟敢把小主任扔到井里头！救人啊！小主任掉井里！ 你再喊， 连这镖师帮忙拿了块布塞到朱星这嘴里头。 这人上了年纪，他没有劲儿，再加上着急生气，这嘴这一堵，朱星也好像咽了气。这刁不正一合计怎么办呢？把他杀了又不敢，不杀早晚是个祸害，把这小子急的在这直跺脚。朱星，朱星，你听我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方才啊我一时没注意，把我那外甥推井里去了，现在我也得后悔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我们家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警告你要少管闲事。话呢再说回来，你在外头当仆人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的养家全小，多挣俩钱儿吗？我呀多给你钱。说着话，他拿着钥匙把柜子打开，一伸手拿出文银500两搁到朱星面前了。你看这数怎么样？够你养老的了吧？我就买你一个嘴严，如果你要对得起我，我必定对得起你，往后有个马高凳短的，你就只管说话，怎么样？ 年迈的朱星一看这形势，干脆吧，我呀想个主意吧，要这么硬碰硬，他非把我整死不可，我这口就要没了，谁给小主任报仇雪恨？老头想到这，故意拿出不满足的样子，朝着这500两银子，这哪行？就500两银子，就叫我不说这事儿，那办不到。 行行行，好说好说。 说着话，他又拿出文银300两， 怎么样？800，够了不？这还差不多。不过我说老东西，你得给我签个字，你就这么把银子给领走可不行。 好吧，你要我怎么签我就怎么签。 另外我再告诉你啊，我也不怕你告。为什么呢？我有钱呢， 有钱能买鬼推磨。实不相瞒，本地的州府县道所有的官都叫我买通了，哪一个都跟我是好朋友，叫你一个穷老头告也没用，到时候我一拨了脑袋就来个不承认，你是活没辙呀。如果你要真那么干事，你是自讨无趣。乐得河水不洗船，要交了我这个朋友呢，将来也许对你有点好处。那你走吧。 好好好好好好。 朱星拿着800两银子给签字留了个手续，一赌气辞差不干了。临往外走的时候，老头回头看了一眼，心里说话，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权，我看着有没有报应。刁不正啊，我这口气且不咽啊，我瞅着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。老头走了。咱们再说刁不正，这一头算了结了，跟刁氏一商量，咱得把尸体给挪一挪，那有人都发现了，老在井里泡着行吗？万一他反过口来要报了官，到这一打捞尸体，人证物证，那不就完了吗？趁着黑天他俩打捞尸体了， 每人手里一个杆子，杆子头前拴个钩，但是捞的天亮什么也没捞着，这朱永杰没了。爷们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炮化了，或者是井里头有海眼把这小孩给抽跑了？他们真是莫名其妙啊，连捞三天没有。那要说那朱神哪儿去了呢？书中代言，当朱星发现以后，刁不正跟刁氏光跑到屋里忙活那个事儿去，花园里是静无一人。偏赶这时候呢，在墙外走了一个老道，这老道个儿太高，能有两米挂零，那脑袋微微往里一歪，什么都能看得见。偏赶这阵花园无人，这老道双腿一飘，跳到井旁，迅速地揭开青石板，跳到井中，把朱深朱永杰给救了。人都没了，所以他找不着啊。这位老道是谁呀？这就是本套书著了名的英雄，武林高手，井玄真人罗道爷。要讲这罗老道创立的是武术正宗，广收门徒，在他手下成了名的英雄那太多了。这一次离开普陀山，为的是募化四方捐款，要修个老祖楼，哪知道误走朱家庄，巧遇此事，这才救了朱深朱永杰。景玄真人把朱深朱永杰救回普陀山，报通了名姓，这才教给他兵马武艺。在旧社会啊，这种事还不少，像景玄真人罗老道那是武林高手，无论是兵书战策还是长拳短打马步功夫，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决议。朱深跟他学能耐，那能错得了吗？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八年过去了，朱深就到了17岁了。到了这时候，朱深就是成年人了，思想也比较复杂，想起家里这些事情心里十分不痛快。在最近一个时期，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，动作也不那么安静，学能耐也学不下去了。罗道爷就看出来了，徒儿，你有心事。师父，朱生跪倒在地，眼含痛泪，恩师啊，我父亲死得不明，家里的财产被人谋夺，我又身遭陷害，要不是老师把我救出来，我性命早没了。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，我能就这么看着就拉倒吗？恳求恩师放弟子几天假，我要回到家乡给我的父亲报仇雪恨。无量佛，孩儿啊，为师也替你考虑到这一点了，因为你以往年轻，我不能放你走。看你现在的能为也差不多少了，不说打遍天下无对手，也得说属上一流的。但是你张嘴报仇，闭嘴血恨，为师不同意啊。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咱们有讲理的地方，你哪能私自动手呢？要说你回家去看看，给你爹烧几张纸，为师并不反对。徒儿， 下山之后要多加谨慎。 遵命。 朱深佩戴上他师父给他的三皇宝剑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下了普陀山，赶奔家乡。等来到安徽亳州朱家庄啊，离很远呢，朱深的眼泪就止不住了。回忆起幼年的时代，想起了一宗宗一件件痛心的事情，朱深是心如刀绞，恍恍惚惚还记得他们家的坟地。他走到路边的杂货铺，买了点纸马香客，一直来到坟地。哎，一看他爹这坟头还不矮，也不知什么人经手跟他娘合葬了，头前还竖着个石碑，有个石头的供桌。朱深看罢之后倒身下拜，是放声痛哭。这就叫母子连心，父子天庆，骨肉之情焉有不痛心的道理。朱深哭罢多时，心里默默祖告父母在天之灵多多保佑，你儿一定要给你报仇雪恨。他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啊，看着日子往西一转，这才起身离开坟地，赶奔家里头。在没到他们家以前，正好走到村子头，他一看有个小酒馆，心想我喝两盅酒，酒壮英雄胆，另外了解了解家乡的情况。迈步他就进来了，一看还没有喝酒的，桌都闲着，那掌柜的在柜台上趴着直打盹儿，看这意思买卖并不兴隆。朱深拉了把椅子坐下，一拍着桌子，掌柜的，酒家拿酒来。这酒家揉揉眼睛，这才起来， 来了来了来了啊、 哎呀，大爷您喝几两酒？给我来好酒半斤。哎呀，我们这块没有什么好菜，你们这都有什么？咸鸭嘴、鲜鸡蛋、五香鸡蛋、五香豆腐丝儿，都是现成的。嗯，挺好，一样给我拿一盘的。把这熟食摆上，酒也拿来。朱深、朱永杰满了一杯，这么一抬头，看了看这个酒家，不由得就是一愣。为什么呢？他看着十分眼熟，哦，想起来，就是当初的老总管朱兴。与此同时，这朱兴也看出是少主人朱永杰来。你还活着？哎呀，老哥哥！朱永杰拉住他的手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主仆二人抱头痛哭，屋里的也没别人。朱兴哭罢多时，小主人呐、啊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跟我到后屋来吧，要不叫人看着不方便。把这酒菜端到后屋，这朱兴啊就在这儿住。他们把东西摆好了，主仆坐下谈这些年离别的情况。朱兴向他介绍，少主人呐、啊，自从你被扔到井里之后，这刁不正这小子要宰我，我这才定下一计，骗了他800两银子。为什么呢？我就打算养家糊口，眼巴巴瞅着他得什么结果。我认为小主人你不在呢，苍天有眼，神佛保佑，你叫哪位神仙把你救走了？哎呀，老哥哥，哪有神仙呢？我被高人罗道爷把我救走了，是这么一回事。朱永杰把经过一说，老头一听，好心感动天和地呀、啊！